他当时成功也就成功在语言上了，跟他们去竞一起去竞争也有其他的中国学生，但是你像他做这份工作，他去做谈判去，那他要去做一个谈判方案，要去做这样一个方案的话，对于语言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学生可能说我基本沟通交流跟你对话是没问题，但是我真的让你去写这么一份文档，能不能写出来？很少有人能写出来，或者能在短时间之内写出来。 对外国学生来说，写作一般是最难的。 对，你像我们学生，我们说，说你论文也能写了，但是论文你得花多长时间去写？就是同样这样一个东西，你如果真正到了工作的时候，可能只给你半天一天的时间去写，那大部分学生他就写不出来了。 那你这个学生为什么语言这么好呢？ 他从小就喜欢写。 这个我是服气的，这个 所以积累吧。 哎，这个真的是得靠积累。就是 他喜欢写，他是英文写吗？还是中文写？还是只是单纯的就喜欢写？ 就是也读也写。就是我觉得这就又说到学英语的问题上了。又说到学英语的问题上了。这个当然了，咱说备考的话，当然还是要靠什么考试技巧啊。然后培训班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想让自己真正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啊，你就去看国外的官方纪录片，去听这种国外的官方 BBC， 去听他的 BBC 新闻，然后去读外文原版小说。就这个学生，哎，没办法，我也是挺佩服他的，真的是从小学开始就开始读英文原版小说。 小学开始， 对，不看旁边那个中文翻译，不是双语的。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中文双语，中英双语的，左边英文，中文，右边中文。我们读的时候就看右边，不看左边。 对， 但他真的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英文原版，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去查去。那 他怎么有这么好的学习习惯呢？你和他的家长有聊过吗？ 他就想出国，从小就想出国。他的家长，你想出国，那你就去看去吧。 哎，这个孩子真的很自律， 就是目标性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呢？要树立，就是尽早的树立自己远大的目标，然后为此一步一步的努力。 对，就不要担心是不是说你偏科了， 你想 偏就偏吧。你在一门这个学问上很钻研哈， 我 也可以。 对，你说我考个雅思，临时抱个佛脚，也许分能冲一下，但是你想在以后毕业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种优势，那必须得是一步一步积累上来。 你考出来的分跟你的语言运用能力，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是， 对。所以如果想要留学的大家可以赶紧努力的去扎实你的这个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这些能力。 是， 对对对。 这个不光在申请布里斯托大学有帮助，我相信啊，就是你只要是想留学的话，你的学业方面，你毕业的就业方面，有一个扎实的语言基础都会非常有帮助。这个收益是长期的。 所以我们从留学节目变成了语言节目，外语节目， 这个设计吗？ 好，那今天跟向南也聊得非常开心，我们也了解了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些文化历史以及申请的相关的情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多多的了解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啊。希望我们的介绍能抛砖引玉吧，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向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向南。 谢谢向南。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韩亮， 我是传艺，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